已经喜欢足球的人他就那么一些， 是 他盘子就那么大，然后大家都一块分，你说实话你这个市场就那么大，分来分去、嗯、无非就是你的这个蛋糕小了，我的蛋糕大了，你的蛋糕大了，我蛋糕小了， 是 就没啥意思， 就很难走向一个大众文化了。 对，所以我觉得足球解说还有一个责任，你让那些不喜欢足球人听了你的足球解说喜欢上足球，让那些不喜欢足球的人或者不了解足球人听了你的解说也想了解足球也喜欢上足球，我的天哪，功德无量啊， 是 这才是足球解说员最高的真谛。就可能有人觉得足球解说是把球迷服务好，这是第一位的，你一定要把球迷服务好，这肯定。第二个，你要扩展球迷啊，那些并不了解或者说不喜欢足球的人他能够了解足球喜欢上足球，让喜欢足球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让体育产业越来越好，这个蛋糕是越做越大，而不是大家只瓜分本来就有的蛋糕。 没错啊，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苗林啊，了解了他的评书解说，更了解了足球解说员这个行当啊背后的故事和付出。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苗林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讲述了这么多的故事，谢谢你。 嗯，辛苦子昂啊，也是非常感谢大家。我是苗林六六，草田苗，鱼字头，双木林，还有两个阿拉伯数字六。 好，其实无论是为了评书事业而奔走，还是在解说岗位上耕耘，少不了的都是一份求索，一份坚持。再次感谢苗林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有趣和精彩的故事。在节目的最后，刚才苗林也是提到了的一首歌曲《中超火焰》送给大家，希望我们的足球事业、解说事业能够如火焰一般继续蓬勃发展下去。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鲁能好汉平不对上泰山，橘子火焰照着肝胆，风驰电掣瞬间叠线，狂欢盛体铭记我的皇冠，叫做苏宁战斗，雄狮步伐练就，无限带头跨越万难，带着一抹娇兰，哼，胜负被我看透，筑梦亚太，孤独求败，永远的小偷带来绝对崇拜，王者存在，跨越时代，灵气记忆，风传难领的爱，河南上空，记忆神通，凌波微步，罗阿什成无影踪，投下铁臂中，这里反击中，的黄龙射入球门中，怪何扫正等散起，建立这功勋。干雅四可，这是固体绿色御林军，京城德比初次上演，天地人和才是看点，一路动的搬迁，在这沸反迎天，凶狠角色由我扮演，天津跟上拍子，球迷登上台子，对手姗姗来迟，团练再次开始，台大胜于水滴，全力追击第一，金门虎将才是真的绿鹰才，人家火力太硬，踢得任性，外国大战灌进，敌人认命想前进，对手心脏病，百步穿杨还是那么淡定， 热血男儿拼搏在绿茵场上演，不服输的精神才是最大的亮点，拼命给予助力，你最爱看的上线，有了你的鼓励，才会有新的狂野，苏宁之下打开了中超的世界，解说带你们走入第一人称视野，有了你的鼓励，精彩了每个日夜， 上海上岗势不可挡，无穷大的未来任你畅想，红色的火焰团结的像锁链，横扫每一个绿茵的赛场， Once blue forever blue kill the game so sharp and cool， 大上海之花不断绽放，蓝魔的誓言永远光芒万丈，广东双雄和他富力在中国留下暖月足迹，梁朝王朝登上陆地，用实力让对手完全服气，扎哈维斯帅坐镇越秀山，其他的球队都别高攀，恒大的巅峰绝非偶然，政治带球把守越门关，看华夏幸福有冠军的意图，在中超的赛场上潜龙无用，河北的男儿在绿茵上立足，一队的兄弟们都如如鱼共，卡拉斯克带着大连在崛起，这海边的实力都与众不同，未来新的力量来自于一方和万达的相互交融，那是五多足球会武功，血气都由火锅来补充，解放碑朝天门，重庆的男儿从来不普通，贵州横峰前锋向前冲，铁血男儿向来硬如松，众志成城我们万里鹏程，中超的热火点燃在天空，